就慢慢开始吧，大家又是一样把心静下来。后来我觉得我们晚上其实上这个课也不错，好像比白天好。白天哦，大家的心比较乱，事情比较多，到晚上的时候呢就可以稍微的安定下来。然后啊，这个学佛啊，这个参禅啊，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把我们定下来，这个很重要，要把心定下来。所以啊，在上《金刚经》啊、《心经》这种禅宗方面的课啊，好，那要把大家把那个 mute 一下，因为我可以听到声音，可能是 Annie 的刚跟我讲话没 mute。 抱歉，抱歉，对， 没问题。OK， 好。所以啊，我们在学这个禅宗啊，《金刚经》啊、《心经》啊、这个《楞严经》也好，这一方面啊，就是说真的要下功夫去明心见性的，因为有各种不同的修法嘛。你看这个佛教传到中国来，来有各种不同的宗教，你说密宗也好、净土宗也好、禅宗也好啊，什么什么什么宗都可以啊。以禅宗来讲的话，其实禅宗啊，甚至净土宗，其实很重要一个就是怎么样安住你的心。那金刚经也是啊，所以其实上课，我每次来帮你们上课之前，我都会至少在这个桌子前面坐半个小时，让我的心能够慢慢的沉淀下来。所以现在我们先讲一些废话，让大家的心啊慢慢的先沉淀下来，安静下来，然后慢慢慢慢你可以走进这个禅宗的这个金刚经的这个境界里面。那前两天在跟这个其他同学在聊天啊，我就说，哎呀，他们说这个楞严经啊，开悟啊，金刚经也是啊，这个禅宗啊，就是要参啊，然后能够开悟啊。我们就在聊天说，那开悟啊，到底是什么？你开悟了，你这个觉了，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觉得其实大家要问问自己哦，我干嘛学金刚经啊？我学金刚经到底为了什么？可能有同学会讲说，哎，为了要明心见性嘛，要开悟嘛。那好啦，这也的确是答案啊。那但是明心见性开悟以后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开悟啊，绝对不是说，哎呀，我又多会了这么多的经藏啊，然后多了这个空性的智慧啊，我多了智慧了，多了原来没有的智慧啊，这个我又有了什么什么特异的功能啊，其实都不是。那一些呢只是 come with the package， 它在这个开悟里面会有这些事情发生，但是真正开悟是什么？我跟大家讲，不是你多得到了什么，而是你放下了，你愿意放下，而且你有能力放下。放下什么？就是放下让你原来会颠倒梦想的所有的期望，你希望会发生的事情，不希望会发生的事情，你终身追求的，不管是人也好、名也好、钱也好，所有的东西你会想要放下，而且有能力放下。因为这些东西其实带给我们的全部都是痛苦。这个佛啊之前讲了很多，你也说啊，你要真的把这个学佛要能学好，把禅宗啊、心经或者什么各种经典你想学好，你得一定要清楚了解佛他想教我们什么，他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其实就在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的颠倒梦想，哎呀，让我们非常的辛苦，所以现在希望啊教导我们这些佛经啊，跟我们讲这些道理，让我们能够开悟，就是真的是能够开悟之后啊，知道自己所执着的这些东西啊其实是虚妄的哦，你也没有办法执着，你也没有办法永远得到，因为到最后就只有一条路，就是全部都会失去。他希望你比较早的时候能够明白这个道理，不要等到闭眼的那一天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你可以比较早的能够离苦得乐。其实佛就是在教我们这些开悟，得到我们所说的这个空性的智慧啊，或者是菩提啊，这所有的一切就是在教我们怎么样有能力能够放下。所以金刚经也是在教我们这些哦，但是呢他讲得很 subtle， 就是他不会一直叫我们说你要放下你要放下， 其实他是用另外一个讯息啊，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告诉我们啊，因为这所有的东西啊，其实都是我们以为存在的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因缘生灭的。而且啊，前两天我们还在那个 Carita 的小班，我跟他们讲说，因缘生灭，我觉得这个字都用得不精准。其实啊，它是随缘，随着缘分啊，或者托假借缘分，借或者假借着这个缘分而显象而已。它根本没有生灭，它从来没生过。应该这样讲吧，就是反正以后我们那个楞严经学到后面，你就会知道，所有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你由心生。你的业力会决定你外面这个境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你的业力更会决定你的内心的感受是什么。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如果我前面啊放了一个榴莲啊，我经常喜欢用这个例子啊，如果我跟旁边一个朋友，像我妈妈很爱吃榴莲，我闻到那个味道受不了，那我们两个的共业让我们同样的看到了一个榴莲，但是我们两个的别业呢，他看到了一个非常美味的水果，我却看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在我面前。这个东西就是要讲什么，其实我们外面的境界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一个业力的变现、哦、我可以跟他看到同样东西，但是我觉得是很可怕的一样东西，但他却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物。我们对于人啊，我们的朋友啊，亲戚亲人其实都一样，我们的业力会决定我们内心的感受。所以我们就再问问看啊，请问大家什么叫做有福报？有人会说啊、哎、有福报，哎呀那肯定是有钱嘛。好，再来还有没有哦，长得漂亮啊也是福报啊，很聪明啊，很有智慧啊，也是福报啊。还有哦，长命百岁哦，能够不死啊，也是福报啊。很多人你问他什么是福报，他可能就会直接这样告诉你这个答案。但事实上，福报是什么？你觉得金钱就一定是福报吗？不一定哦。有些时候，金钱带给你是无穷的痛苦哦。你别以为长得漂亮，有一个漂亮的脸蛋，美好的身材，它带给你的就是一定就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啊，跟美丽的未来，不一定的。有的时候它带给你是无穷的痛苦，你后来情愿没有这一张脸。长寿也是啊，有一些孤独的老人，儿女不要他了啊，也有可能他自己的问题啊，也有可能是儿女的问题，他真的不想活了，但他死不了。太多这种了，你以为聪明的人一定开心吗？不一定。Sometimes 他可能觉得他情愿希望他自己笨一点，所以他看事情没有这么清楚，他不会这么痛苦。所以我今天要讲的是，我们的业力决定我们就说你的感受啊，福报是什么？其实福报应该是带给你平安跟喜乐，不见得是长寿，不见得是金钱，不见得是貌美，也不见得是聪明智慧。有福报的人，他会安乐，他会安，这叫做什么？心安。每一天都活得非常的心安，非常的喜乐，这个才是真正的福报。我们的业力会决定我们的心啊，是不是能够安乐，还是说每一天都在颠倒梦想之中过日子。所以《金刚经》它讲了很多，就是希望能够帮我们打破这个迷思。今天会讲一些这个有一点是先也是给大家一点时间，让你们的心慢慢安定下来啊，我们就可以进入这个课程。另一方面也是啊，就是让大家说，哎，有的时候我们都要想一想，为什么现在学这个金刚经很重要，让你有能力能够放下，不管是你爱的人，你恨的人，你所迷恋的东西，金钱也好，权力也好啊，那些物质的东西或者精神性的东西。佛希望我们能做到的是，我们有喜欢跟不喜欢其实不是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最重要的你不能执着。就是说哦，如果我今天啊很爱喝茶，其实没有问题，我比较喜欢喝茶，我没有那么喜欢喝酒，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非喝茶不可，那就变成了一个问题。其实 甚至酒戒一样，不见那个喝酒的酒啊，不见得每个人都会。其实喝酒啊，为什么要你能够断？为什么说持酒戒？除了乱性以外啊，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说，希望你能够做到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啊，你失去了某一样东西，你就活不下去了，就是这么简单。酒也一样，钱也一样，茶也一样，这就是我们说的不要执着。其实佛教我们的就是不要执着，你的人生不应该有任何一样东西是不可以缺乏的。当然你活着，你要呼吸，你要睡觉，你要吃东西，这些东西是最最基本维持生命下去的东西，但除此之外不应该有任何一样东西，甚至任何一个人是你没有他你活不了的。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你要能够有能力放下所有的东西。有缘分来的时候啊，我们就是诚心以对，结善缘。但是缘分失去的时候，千万不要挂碍。因为其实《金刚经》从头到尾就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所有在我们旁边所发生的 everything 其实就是因缘生灭，最后只有一个结局，就是失去。所以你一定要有能力能够放下，即使我们生我们活着的时候没有失去它，那我们死亡的那一刻也终究失去。所以这个东西啊，其实是修禅啊，修佛啊，这个是我们在学金刚经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你要能够，你要有能力放下，你要愿意放下，也有能力放下啊。好，那我们上次好像是不是上到了第十二品结束，对不对？应该是吧，还是我如果不对你要提醒我啊？我觉得是不是啊，是不是十二品？ 我觉得好像还没有上完十二品耶， 还没上完十二品是不是？ 应该才要讲十一吧，不然就是我自己记错了。 十一，哦，十一而已。好，可以。 我觉得应该现在才要讲十一，不好意思， 才要讲十二品。 十一， 哦，才要讲十一。好好好，好，十一十二呢非常简单啊，今天肯定能够结束。然后呢，还可以甚至上一点十三品，十三品啊比较有意思。十三品呢，它那个内容很深，藏在它的文字下面。但是文字也不难理解，只要我跟你们讲应该就没问题。好，那因为我上次因为我拔牙嘛，那个嘴巴在流血没办法讲话，所以停了一堂课。我们这次好像等于是两个月都没上金刚经了，所以啊我花一点点的时间大概 refresh 一下，看看第九品第十品在讲什么啊。那个其实啊九跟十啊就是在告诉我们，他就用了这个阿罗汉啊，或者我应该讲说小圣四果。第九品呢他就用小圣四果啊，跟你讲小圣啊有四个果位，即使他是小乘哦，你别小看他，人家呀在无为法上面啊也是功夫了得的。那什么叫做无为法？大家一定上次还有记得对不对？无为法就是什么？不是因缘生灭的，所有我们的一切万法，那你就记得有无为法跟有为法。有为法就是一些因缘生命你看得到的外面这些虚妄的假象，那无为法呢，无为法你就把它想成就是体性啊，就是没有不是因缘生灭的，就把它想成如来藏吧，最简单的。它只是虽然有不同的无为法，但是它应该也是只是从不同的面向去理解啊，这个真如本性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些小乘人很厉害哦，你别看不起他啊。虽然佛啊是不鼓励小乘啊，有的时候是说斥责小乘人啊，说没有这个菩提心啊，没有慈悲心啊，但是人家在空性上面，人家在无为法上面，人家在不起心动念上面，不是光不执着，人家也开始要不起心动念，人家是有功夫的。他随便举一个例子就说，哎呀你看啊，一果啊就是最初的那个果位啊，是不是叫须陀洹？哦，须陀洹是梵文啊，它是什么意思？叫做入流。那上次有跟大家解释过，入流就是入圣贤之流，对不对？就是说，哎呀，我现在是一个圣人了，我还不是贤人呢，我现在已经是圣人了。哇，我已经是有果位的了，我已经是好像有学位的人。如果他就直接在经文里告诉你，如果你每天想着你要入流，你想要证小乘一果，你想要明心见性，或者你想要放掉什么样的执着，那你永远都没有办法达到那一点。 就说你永远都没有办法达到那个境界，你越是想要入流，你就入不了流。你心中没有的入流的想法，那你才真的能够入流。所以后面几个果位都是同样的意思。斯陀含、是二果，他呢照理讲要天上人间一个往来、他才能够证得二果。那他叫做什么？他的中文叫做实无往来。他实无往来就是没有，他就其实他的内心是完全没有去想，哎呀我还要一往还要一来我就能够证二果了。他心里从来没有这个想法，心里没有这个想法他才有办法证二果。其实三果四果都一样，就是你啊这个修行人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起心动念。其实同样的都是啊，我们今天发了菩提心，我说啊我想救人啊，我今天说我要行六度啊，我想发心啊，我想这个讲佛经啊，你发了这个愿够了，此后呢也不用再想太多了，你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做就行了。你也不用每天都在想说，哎呀我到底有没有讲法呀，我今天到底有没有行善啊。如果你有做这些动作的话，那是初期，初期是有必要的。为什么？因为初期我们啥事儿也没在干，所有的好事都没有在干，所以必须要提醒自己，要先发心说，哎呀我得要行六度，我得布施啊，我得做好事啊，做好人做好事。所以一开始的时候的确真的会提醒自己。所以其实你看我们整个过程是说，我从来以前也没有在干嘛，也没在做慈善，到后来呢我开始做慈善啊，可是呢我还是内心会想着说我希望有好报。那再往后呢是说，哎呀其实我很喜欢做慈善哦，我也天天鼓励自己做慈善，但是呢我也不贪好报了，我也告诉自己不要贪好报。那这个状态是什么？其实很棒，你已经天天在做慈善了啊，你也不求好报，但是呢你还是时不时在起心动念哦，提醒自己我不求好报，我要做慈善哦。这个其实就是说到这个是最后的那一层你要突破的。你每一天都在行六度，但是你脑子呢却没有自己在行六度的一个想法，这个是最高境界哦。如果今天我帮穷人，我给他们饭吃，我说哎呀明明我可以买一个包哦，那我不买这个包了，我把这个包啊的钱供出来给穷人吃饭，哎，其实这也很了不起了。但是到最后呢你根本就没有在想这件事情，我从来也不会想要说，哦，我这个钱我要挣扎，到底是要买包还是给穷人吃饭。到最后，你给穷人吃饭，你帮助弱势团体，或者你帮助做慈善这一方面，根本就是你每一天都在做的事情，这样就对了。他希望我们所做到那个境界，就是我无时无刻不在行善，但是呢，我根本没觉得我在做善事。这个就厉害了。我虽然每天在捐钱，我就觉得应该的啊。如果今天你的孩子没饭吃，你即使你孩子已经成人了，你已经对他没有义务了，他已经超过十八岁二十几岁了，今天他没饭吃你会不会给他饭吃？当然会。那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在行善呢？肯定不会。就是这种心情，看到那个人没饭吃你就给他饭吃，你也不觉得自己在行善，因为你今天给你父母一口饭吃，给你孩子一口饭吃，你会觉得，或者你给你自己一口饭吃，你会觉得你在行善吗？不会啊，你会觉得那是该做的事情啊，没觉得自己在行善。你就是把这样的心情往外推，所有的众生你都能以同样的心情，今天那个人我认不认得他又有什么关系呢？他是不是我的仇人又有什么关系呢？他没有饭吃我就给他一口饭吃，我没有在行善啊，这就是后来的最高境界。但是你没有在想行善这件事情，你却无时无刻不在行善，这个就是第九跟第十番其实佛真的要讲的。他就是把这个小乘跟大乘还有菩萨呀还有佛啊这些拿出来当例子，然后告诉你们，这个叫做不起心动念，因无所住啊，完全没有任何的执着而生其心，或者而行布施。你没有任何的想法，但却无时无刻不在行布施。无时无刻不在行布施是什么？是修福。但是你没有任何的想法，不觉得自己在 也没有说我要发心度众生什么什么，天天发心，没有啊，那是前期啊。到后期你根本没有觉得自己在行善，就像我给我妈妈一口饭吃，我给我孩子一口饭吃，我给我自己一口饭吃， 我不觉得我在行善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那后来他也很好玩，那个佛啊，他讲一个菩萨的例子，叫做什么，叫做庄严国土，佛土。什么叫做庄严佛土？我们都说哎呀，菩萨啊，他的任务啊就是庄严佛土。庄严佛土有两种解释啊，一种是什么，一种你会说啊，我就是把我的这个我发的这个愿啊，把这佛土啊庄严的非常的这个庄严，就是把这佛土啊装饰的非常的庄严，就像一般的佛堂或者一般的寺庙也一样。真正的你想庄严这个寺庙，或者你想庄严这个佛土，绝对不是要多少的这个丰功伟业啊，或者是菩萨有多少的丰功伟业，或者这个佛堂啊，或者这个寺庙啊，要有多少的金银珠宝去装饰它才是庄严。这个诸如此类我们刚刚所讲的，其实只是接引众生啊，让众生那些迷惘的众生啊，那些非常还有就是说大家还在世俗里面打滚的众生啊，看到这个寺庙，你看这么多的珠宝装潢的这么的庄严啊肃静，哎呀，我想跟佛磕个头，我想拜一拜，或者我知道阿弥陀佛的净土，你看是这么样的一个庄严，我想去。这样所说的庄严，其实是为了引渡或接引六道众生啊，凡夫俗子过去的。但是真正的庄严是什么？没有了庄严的相，没有了相，你没有在起心动念我想庄严佛土，那你真正就是真正的庄严佛土了。你没有庄严佛土的相，没有形式上面的庄严，那你就是真正的庄严了。这个东西啊，所以他告诉你啊，庄严佛土者则非庄严，是名庄严。真正庄严佛土是什么？要你把庄严的那个念头都放下，那你就真正的庄严佛土了。为什么？你连没有起心动念了。但是呢，要不要庄严佛土？其实还是要，因为在世俗上面，他还是要庄严佛土的。所以一个是庄严的相啊，一个是庄严的相用，一个是庄严的体性，大家要搞清楚。我们人呢、啊，最糟糕的地方就是什么？你会先取相，哈，把那个东西先取，先说，哎，你看它长这个样子。然后呢，你会给假名，你会给个名字啊、有取相了之后有假相，然后你要给它名字，然后你要说，哎呀，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用途，假相、假名、假用，这些东西全部出来了之后，最糟糕的后面是什么？哇，我还要执着抓着不放。啊，我这一辈子的努力就是为了要获得它，或者就是为了要逃避这样东西。这个就是《金刚经》里面讲的，很糟糕，这是不行的。你有没有能力在上了这所有的课，讲了这么多东西以后，你有能力能够放下？到了十三品的时候，他会告诉你，甚至对于一些声音啊，我们人啊，最容易让我们触怒的是什么？就是人家所说的话。哇，触怒了我们 ，offend 这个侵犯了我们，让我们生气、愤怒，或者有的时候呢，让我们哇喜滋滋，好像飘到了云端。其实啊，那经文后面也会告诉你，绝对不能被外境所影响。人家说你的好话，说你的坏话，甚至连佛法你都要知道，都是虚妄相啊。你要听的不是法音啊，不是佛法的声音，你要听的是法性。你要慢慢慢慢，什么时候你能听到法性？就是当你的清心啊够清净的时候，哎，你就可以开始悟到那个法性了。那个东西是 beyond 所有的言语，那是 beyond 文字跟言语， beyond words。 你不用用你的耳朵，你又不用用你的眼睛，你就能够听得到，你就能够感觉得到，这个东西是法性，是佛性。哦，《金刚经》就是慢慢慢慢在跟我们讲这些东西。你要知道，我们原来啊，我们所有众生啊，一开头最原始的那个状态，其实是一精明啊。所以一精明就是我们根本没有眼耳鼻舌身意，我们所有的功能集于一体，是我们后来自己啊 起心动念一念不绝，才开始有我们的那个功能啊，本来六合一的那个功能才开始分裂了，然后好像最后这个眼见能够见到的这个能力要依附在眼睛上面才能够行使。但事实上你知道那些修行高那些大菩萨们，他的眼睛也能听东西啊，他的那个耳朵也可以尝味道啊，从来不需要被眼耳鼻舌身意把它分得这么开。那个是后来我们被障住了，那没办法的，那个业力现前了。所以我们说啊，菩萨啊跟凡夫啊，我们佛性是相同的，但是相用啊的确不同了啊。我们的名号相用跟相 长相跟用途其实真的是不同。为什么？因为菩萨他们是清净的业力，非常清净的业力，叫做初禅真如啊，非常清净的业力，不是被缠绕的真如，是出了禅。那个禅是什么？禅小脚裹小脚，好像被缠绕，被业力围绕的透不过气来。人家菩萨是出禅的真如，那个业力是干净的，是清净的，所以人家所显出来的相用是大用，是大用，他没有任何的阻挠，他可以随心所欲的去行六度。哦，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可以在他一毫指端，他没有时间跟空间的限制。但是我们不一样啊，我们很糟糕啊，我们那叫做在禅的真如，就是我们也有真如，菩萨也有真如，我们两个的真如都一样，那个最原始的那个原真心本性如来藏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在禅了，在禅是什么意思？我们被贪嗔痴所绑住，我们的那个用啊真的就是在造业，我们的用啊极极微小。 OK， 眼耳鼻舌身意啊，有眼睛都未必看得到，我像我自己就是个大近视，没有眼镜就跟瞎了一样，怎么办呢？没办法，那就是我的业力，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啊。所以为什么佛菩萨一直跟我们讲，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一直跟我们说你得要修福，就是你在修慧的当中中，你还是得修自己的福气哦。这个福气是让自己的那个身心障碍变少，变少，并不是说所以你能够发大财啊，什么什么，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你比较有能力，有能力啊，去修行，有能力去行善，有能力去改变你自己的未来。所以啊，我都跟同学讲说，你别以为你想要这个行大善你就有办法去行大善，不一定的。我有个朋友就告诉我，其实也是我们的同学，他说他那时候准备了一笔钱，一笔大钱，他要去捐啊，捐一个这个盖不知道寺庙还是什么。他说他钱都已经准备好了，因为他之前做了一个投资赚了很多钱，他说他有发愿说如果赚了这一大笔投资，那他就要拿多少钱出来啊，帮助盖寺庙，还是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慈善活动，反正就是一大笔钱。他说他钱都准备好都要捐出，就是要划钱过去了。结果啊，那个慈善活动因为某一些原因，结果整个被 cancel 掉了。他说啊，那个当时啊，他才知道，不是你有钱，你想捐钱，你就有办法完成这个功德，不一定的。你想要有大的福报，你想要做大的福报之前呢、啊，大布施之前你得先做中布施，你在做中布施之前你得先做小的布施。我们所有人都一样，你别以为能够行大善那是要有福德够你才有办法行大善，你也要那个恶缘啊，就是说你那个业力要够重你才有办法去行大恶。今天叫你去行大恶你未必行得了呢。哦，不是很多事情我想做就能做，所以很多平时你就是从小善开始，慢慢慢慢累积变成中善，你就有机会会去行大善。而且行大善的时候也是一项，就是要像我们这经文告诉我们，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他说什么叫做在那个第十品最后面呢、啊？是故须菩提，这句话其实很重要啊。六祖慧能就是听到这边，他说哎呀，我悟了，我明白了，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说诸菩萨摩诃萨，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对不对？ 摩诃萨是不是大菩萨？菩萨摩诃萨是大菩萨的意思。那个摩诃萨有这个高高的高的等位啊 ，ranking 是比较高的。应该很多来讲，你要到变成菩萨摩诃萨，大概是要初地菩萨以上了。就是你要能够初地到等觉菩萨，你那个位阶要够高，你的修行要够高，才能称菩萨摩诃萨。否则一般来讲啊，菩萨。那像我们这一群呢？好像我记得好像是不是叫资粮位菩萨，我们这一群就是你发心了，哎呀你想修大乘啊，那就姑且称你是菩萨吧、哦、未来的佛、哦、很多好听的话，但是人家这边真的是菩萨摩诃萨。他说这一些大菩萨们你要做什么事，应如是生清净心，要这么样的去照什么样的方法去生清净心。我们要讲明心见性吗？最后是不是就是要生那个清净心？不但不能执着、哦、第一步不能执着说哎呀，我非喝酒不可，或我非喝茶不可，而且我茶我一定要喝多少钱以上、哦、多少万以上一斤的那茶叶才喝。不是啊，你不能执着。再来呢，你不能起分别心、哦、执着放下了，那下一步呢，哎，连分别心都要放下哦。好，不要说这个好那个不好，然后修着修着修着，你到大菩萨的时候是什么？连能跟所都断了。那能跟所，楞严经没有学的同学可能会有一点这个无萨萨哦。其实能跟所就是能啊，是我能，所呢是对面啊、哦。你就把它想成能啊，就是自己，我能够吗？哦，我能够想啊，我能够看见啊。那所是什么？被我看见的对面，你大概这样去解释就可以了。到大菩萨的时候能连能跟所都没有了，也就是什么，我相没有了。我相没有了之后呢，对面的什么人相众生相后来的受者相全部都没有了，就是断了我人众生受者相，断了我人众生受者见、哦、到最后能所都没有了，没有自己跟对面，不再是一个二元对立的世界，最后你就回到了那一如的如来藏，那真如心，那个最后啊就是大觉了、圆证了。所以啊他告诉你说你要怎么样的去生清净心，不应住色生心啊，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你就把这两句连在一起，就是什么，不应住，住就是什么，执着嘛，不应住色声香味触法去生心。也就是什么意思？色身香味触法是不是就是外境，就是外面的境界？所以你千万不要心随境转。你如果是住色身香味触法去生心的话，那你糟了。你那个心啊，是意识心，是随着外境在那边晃动，在那边随外境起舞的意识心。他说不行，你要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不要住色身香味触法，也就是不要随着外境，不要随着那因缘生灭的相，不要随着这个尘啊，外面这个尘啊相，就是这些虚妄的东西而心啊不断的起伏。他要你安住下来，因无所住，因无所住，你知道到最后连不就连无住啊亦不可住。无所住啊，不是要你住在无所住之上。你一开始的时候的确得先找一个点啊，把自己的心安住下来。找哪一个点？就是无住这个点，先把自己的心安定下来。那到后来第二步呢，你原来不会走路，拿一个拐杖学着走路，到最后你走路学会了之后，拐杖也放掉了，最后连无住亦不可住。那这样子你所生的那个清净心，那就是真正的那个大觉了。所以六祖慧能听到这里人家明白了。所以刚刚啊就是把第九第十品稍微给大家复习一下。其实经文里面啊，我真的后来学金刚经学到后面啊，什么叫参啊，如果你只是懂说哦这个须菩提啊，这个不对，那个叫做出果啊，出果叫什么，出果叫须陀洹哦，入流不能入流，那都不行。你要去参这一段经文文字下面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才重要。 佛讲法49年，他到底想告诉我什么，那才重要。我学金刚经，他的精神到底是什么，这个才比较重要。所以是参，为什么参禅就是这么说的。所有禅宗的他要讲的东西啊，都不在那文字上面，尤其是金刚经这本书太难了。因为我们那天在跟同学讨论，楞严经难不难？难。但我跟你讲，金刚经更难。学了楞严经，所有的同学说十番显见没学完哦，才学到第四番显见哦。但是我们讲的，因为上过我课的同学都知道我讲的比较深入哦，金刚经就上海那一班，他们才上到第四番显见，比你们还后面哦，比我们台北金刚经那个楞严经后面。他们的金刚经只剩下三堂课，他们跟我说楞严经学到前面那么一丁点皮毛，金刚经已经全部破解了。所以我跟你讲，其实是这个样子，金刚经啊是一个参出来的东西。如果你没有一些这个去明白那个相啊，就是相性跟相中间的一个概念的话，你就有一点难啊。如果你不能去明白什么叫做相，什么叫做性，什么叫做虚妄的相，什么是最我们那个真实的体性，你就会有一点难。但是只要你破解了这个点，金刚经下半势如破竹。所以你会发现啊，我讲金刚经前面的十六品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磨，但是到了第十八品以后，从十九到三十二品，你会发现几堂课就讲完了啊，就是这样。因为前面会花很多时间在铺陈，但是金刚经如果你没有楞严经的那些基础，你是学很我就老实说你很难学到说哇塞真的是进去了。但是你可以学到大概基本精神是有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们班没有上楞严经那些人也不用太担心，因为我在你们班有把楞严经一些比较重要的概念，像能所啊、分别执着这些东西我有带进来，所以应该还是可以的啊。但金刚经的确是一个不容易的经文啊，真的是不容易的经文。好，那我们来看看第十一品跟第十二品啊，这两品非常的简单啊。十一品在讲什么呢？又回到了这个法布施啊跟财布施中间的差别。我们来看看他经文怎么说啊。他说：“须菩提，若恒河中所有沙数，恒河沙里面的每一个沙哦。”如是沙等恒河，这什么意思？就是恒河里面可能有一百颗沙啊，其实是无量 无量无尽的沙，对吧？恒河里面的每一颗沙里面都在有一个恒河，就是如恒河中所有沙数，如是沙等恒河。他说啊，你自己去想想看，恒河里面有这么多的沙，每一个沙里面呢，再有一个恒河世界。好了。那个就是好了，那再有一条恒河，那你想想看，然后这所有的恒河里面再有沙，是诸恒河沙。那他问说：“您为多否？”哇，那可够多了吧？恒河里面的沙，每一个沙呢，都再代表一个恒河。那个恒河里面又有这么多的沙，那这所有的沙加起来够不够多？那肯定够多了嘛。须菩提言：“甚多，世尊。哦”啊。但诸恒河尚多无数，何况其沙？他说，每一恒河里面的恒河第一层的恒河只有一条恒河，哇，它可能有十亿颗沙。这十亿颗沙，每一颗沙在代表一个恒河。须菩提就说：“我的妈呀，恒河就已经数不完了，再更何况每一个这十亿个恒河，每一个恒河里面又有再多有无穷无尽的沙，那这当然是多啊。”那佛就跟须菩提讲说啊，须菩提，我今实言告汝，哎，我老实告诉你，如果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宝满耳所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就是啊，把刚刚所有这些所有恒河沙数这么多的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么多的七宝，哇，那你看那根本就是无数，就是无量无尽，你根本永远数不完，太多了。他说你啊，把这么多的金银珠宝以用布施，这么多的珠宝都拿去布施。他说啊，须菩提，我问问你，得福多否？ 你得到的这个，那你这样的去布施了这么多钱，那你说你所得到的福德多不多？须菩提就说：“哎呀，甚多啊，世尊，那实在是太多了，那当然多嘛。”哦，这是须菩提回答的。那佛就跟他说：“那我告诉你，我告须菩提，他说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此经中，哪个经？就是我们讲的《金刚经》，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而此福德胜前福德。”哇，厉害咯！他说：“如果啊，《金刚经》，你学会了《金刚经》，能够受持读诵，受持啊。”受持，他这边还没讲读诵，他说受持，受是什么？你能够真正的内 internalized， 你完全的内化了，你受啊，接受它，不是说哎呀，我可以接受它，是说你完全的内化了，跟它完全的融入一起的受哦，这个受绝对不是只是 simply 说 I accept it， 不是的，是你完完全全的融入了哦。那受持是什么？持是什么？就是啊。你时时刻刻没有任何时间没有奉持《金刚经》所教你的教法。如果你能够做到这样子，而且呢，你能够为人讲解《金刚经》，你讲一句、两句、三句、四句偈哦，不是说讲整个《金刚经》哦，你只要讲随便几句话哦，你只要讲说“一无所住而生其心”，你把这道理讲给人家听，哇，他告诉你，为他人演说。而此福德胜前福德，那你的法布施的福德，即使你只是讲《金刚经》一句两句，那你比把这什么恒河沙、沙恒河这里面三千大千世界的珠宝去布施，那你讲三句法、两句法，那个法布施的功德是更大的，就这意思。那你说，哎，好像之前不是已经讲过了吗？对啊，之前讲过了，你还记不记得在第几品？我来找找看，是不是第八品？我找一下，谁记得之前在哪里曾经讲过功德的比较？我记得是第八品。对，大家能不能翻到第八品？我们现在是在第十一品，对吧？我们能不能给你一分钟时间，你找到第八品？你看看第八品是不是说须菩提云意云何？他是拿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去布施，那这边是拿什么？如恒河沙的三千大千世界这么多的七宝去布施，也就是第二次是比第一次要大了无穷倍。你说，哎，为什么啊？第八品，然后就学到了第八品，我就做法布施啊，我就是功德啊，只能用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可是学到了第十一品，为什么可以用恒河沙中的？恒河中的沙中的恒河沙的佛世界的七宝来布施，为什么差这么多？哎，我跟你讲，重点在这里，因为你的功夫不一样啦，你功夫不一样了。功夫高的人，修行人，那些大菩萨们，他们摄受力强啊，他能够摄受他所讲法的那个摄受能力，那比我们这一些人，对，我们也去讲法，那佛菩萨也讲法，那当然的功德是不一样的。但是你要去想一想哦，第八品你记不记得我们讲到第八品的时候，那个功夫是什么？其实也就是记得说啊，原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自己去翻一翻，第一品到第七品，你大概功夫在哪里？你那时候学到第八品的时候，顶多你大概知道哦，我空法空，空也空哦，我知道这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就是你对于《金刚经》啊，或者这个空性的智慧啊，其实啊不够深。所以啊，如果这样的情况，你去布施这个《金刚经》的两句三句话，你的功德只能去媲美三千大千世界的金银珠宝或七宝去布施。但是你去看一下，当我们走到第十二品、十一、十二品的时候是什么概念？你已经知道了，要因无所住而行布施啊，而且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这个时候你的这个清净心已然现前。前面是什么？你还在发心度六道众生，对不对？你是不是发心说所有一切众生啊，软身、胎身、湿身、化身，哒哒哒哒哒，我都要令其 啊，都要度化他们，然后令其灭度之。但到了这边呢，到了这边是什么？你已经不再发心了，你那个层次已经不一样了，已经是生心了，而且生的那个清净心是什么样？是无所住的生其心。你生清净心是无所住啊。你前面是那个 class 比较那个层次比较 low 一点，是发心啊，初学者发心。到了第十一、十二品是什么？你已经清净心已然升起呀、啊，已经开始明心见性，有点升心了，不再已经开始在起心动念下面下功夫了，已经在无为法上面下功夫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功力不同，你再去给人家讲《金刚经》，那你就胜过之前。啊，你只是这个空性的功夫不够高，所以你现在功夫比较高，你去讲金刚经那个摄受能力是不同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法布施啊跟财布施是已经不能比较了。你说那到底多少的财布施啊可以等于这个法布施？他说啊，这个法师说啊，你根本没办法比较。好比你就在你说在拿了一个玻璃，你说要多少块玻璃叠在一起才可以变成一个钻石或一个黄金？他说你没办法，没有办法把玻璃全部叠了一百万块也没有办法变成一个钻石。他就是这个意思。即使你那玻璃加起来的数字已经那个钱价值已经大于那个钻石，但你就不是钻石。他就这意思，钻石就永远比较珍贵，就这意思啊。那十二品在讲什么呢？十二品啊，他告诉你啊，讲经说法，它有两个重点啊。第一个是说啊，这个大家啊，对于讲经说法这件事情是非常的尊敬的。怎么尊敬法呢？他说啊，复次须菩提，你看看经文怎么说。他说，随说是经啊，乃至四句偈等，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因供养如佛塔庙。先讲啊，就是说如果啊有人喜欢讲金刚经啊，拿我自己当例子吧，我每一次都在我的这个家里面讲金刚经啊。我跟大家讲，后来我们家的那个气场非常稳。它就是很奇怪，你讲经说法，你读经，而且当然你是要非常专注的，非常清静的在这里读经，你这个地方的气场一定是非常的稳，非常的好。而且他告诉你啊，如果在这边呢、啊，我们一起讲经说法，其实你们在你们自己的家里面在听闻佛法，或者我们一起在等于是一个小群在讨论，其实你们家所有的家里面一定也是非常的安定的，是干净清静而安定的，能量应该也是非常的稳的。只要你自己的心在听法的时候是清净的，我觉得应该都没问题。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如果我们像现在啊，我们在这里讲法，你在你家听法，我在我家这边讲啊，其实你家跟我家，只要旁边如果有世间，不管是天人阿修罗这些天人护法哦、啊，什么天龙护法，这所有一切，他们只要经过。都会供养，他们都会供养，就会对着这个，对着我们讲《金刚经》这个处所啊，其实他们会礼拜，会供养，如佛塔庙，就好像我们人啊，经过了这个庙啊，或者是塔，你会对着它跪拜啊。那个天，我们在讲《金刚经》的地方，不管是你听也好，我在讲也好，只要有天人阿修罗或那些天龙啊、护法呀、这些天人之类的。经过他们全部都会坐礼围绕，他们都会对着这个地方行礼，就好像我们看到了佛塔跟寺庙一样。那个佛塔、哦、塔跟庙的差别是什么？庙啊应该是供佛的、哦、佛像的这些是庙，那塔呢，塔是供舍利子、哦、舍利子应该叫塔，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它是有分别的、哦、其实中文呢、啊、大部分都有分别，只是我们后来我们的中文能力太糟了，所以其实很多字啊我们都以为是同样的意思，其实它都是不同的意思。所以以前古时候翻经文啊是很讲究的，他们用字啊也是很怎么讲，他们是要有琢磨的，不是随便乱翻的。所以啊他说第一个就是告诉你说，这个讲经说法的地方那个能量是非常高的，而且是有天神在庇佑的，所有的那些天神鬼神啊，不管谁啊经过啊，都是 都是非常的礼遇。他说，如果这种情况都这么礼遇的话，何况有人竟能受持读诵。所以啦，那你们如果在家能够诚心的去接受啊，内化金刚经，而且去奉持啊这个金刚经，而且能够去读诵，你在家里有读金刚经，那你们家的磁场肯定是非常的稳，非常的好。因为所有的这些众生啊，经过都会，其实你都会有护法保护，那这些众生其实都会对你有礼敬的。只是有一点，毕竟我们的业力还是在的，这一点你不能忽视啊。我们再怎么修行，我们的业力都还是在的，只是说在每一次业力显现的时候，因为我们有修行，所以我们可以用比较正确的方法，正确的或者一个正念去帮助我们去度过人生每一次的危机。然后我跟大家讲，这个危机啊，不见得只是厄运来的时候叫危机啊，有的时候你发财的时候也是危机啊。那因为发财后面所带过来的，有的时候是后来是无穷无尽的灾害，你不知道的。所以就是说，我们虽然修行，但是业力毕竟存在。所以以后啊，我们修行啊，只是说能够帮助我们有正能量、正的知见，能够度过这些难关，让我们不要做更多的错事而已。所以好了，他说啊，须菩提，当知世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所以这个人呢、啊，他成就最上我们还有后面还有一句啊，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啊，则为有佛；若尊重弟子，也就是这个意思啊。为什么还有他也会讲啊？为什么这个不管是天人啊、鬼神啊，这些天龙护法经过啊，这个阿修罗这些经过，全部都会坐礼围绕，或者是说这个礼敬呢？因为你要知道，他说啊，这个人呐、啊。成就了最上第一稀有之法，这一句话就真正点出那《金刚经》在佛学或佛教里面那个地位，第一稀有之法。第一稀有之法也是什么？就是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无上正等正觉，或者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其实就是这个空性大法，这个空性的智慧，带我们能够。离苦得乐，离哪个苦？轮回之苦啊，那得什么乐？然后你是不是带了一个小船，带着我们离开这个轮回的这个此岸，这个苦苦的岸？然后呢，那智慧的小船，那个佛法的小船，就带我们嘟嘟嘟嘟嘟嘟跑到对面，那个对面离苦得乐的乐，那个乐是什么？涅槃的极尽涅槃的大乐，绝对不是发财啊。也不是什么那个长生不老啊，哦，也不是什么功成名就啊，那是人间的乐，那种乐最终还是要让你尝苦果，因为人生的本质本来就是苦的。你不管现在苦，那你不用讲了，或者你现在乐，你也别高兴，因为那最终还是领你到那苦，就是苦的那一头。所以这边所说的离苦得乐，不是说让我离开贫穷而发大财啊，那你搞错了，发大财也是苦啊。他告诉你，你是离开了那个轮回烦恼痛苦的此岸，而到了那个极尽涅槃的大乐。什么叫做极灭？其实或者说极灭，他是告诉你所有的烦恼都止息了，那个灭所有的烦恼都止息，让你到那个对岸。这个啊，就是《金刚经》所能成就的第一稀有之法。《金刚经》能够帮助我们证悟这个最高等的、最高的这个空性的智慧，叫般若。因为智慧啊，翻成智慧其实也不太对，智慧比较是人世间的一些这个讲法。那讲般若，般若为什么不翻成智慧？就是因为它不是智慧。般若是超越人世间的智慧，已经没有办法有人世间或者是一个中文里面有一个非常确切的字能够去 match 它，所以就说哎呀，那我就把那个音啊直接翻过来吧，般若就行了，其他的梵文拨过来的。所以他说你看看，连经典有金刚经有这个般若大经在的这些地方啊，都是这么的天人护法，这些全部通通天人鬼神护法，这些全部都这么的礼敬， 更何况如果你是佛的弟子，这个若尊重弟子啊，你把它翻译若啊，其实很多时候是有一点是一个可能是这个虚字吧，他这个若也不能说虚字，金刚经或这些重要佛经里面其实是不会有虚字，但他这个字有很多地方解释成以及和啊 and 尊重弟子呢，那个尊重不是动词，它是 respectable， 是比较是在金刚经里面那些比较他应该讲说佛的那些最前面的大弟子啊，不是不见得是所有的弟子啊，就是说你真的诚心向佛，而且修行成就也非常高的，就是前面的这些圣贤啊、菩萨呀、罗汉这些啊，那大家都有自己的专长，都有自己功夫啊，那这些地方那更不用讲了，那这些人当然是会被礼敬啊，这些就是这意思。所以你看十一、十二呢？很好玩啊，它九十、十一、十二，你看我们今天学完了，九跟十啊，告诉你不要着相，对吧？不要起心动念。那十跟十一呢，他呀又担心你啊，讲不着相啊，不要起心动念，讲太多你就着到空里面去了。所以他就会跟你讲，哎呀，其实念金刚经还是很有这些功德的啊，很有福德的，嗯，比捐钱那个功德福德还大呢。然后呢又告诉你，你如果愿意啊，这个受持读诵金刚经啊，你如果愿意啊为人讲解金刚经啊，那不得了，所有的天人鬼神，所有的一切这些护法门经过都会对你礼敬，而且会保护你，没有众生能伤害你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告诉你金刚经啊这个能量啊是非常大的，但是呢还是也就告诉你说，你可但是你不能着相哦。所以就又回到我们今天一开头啊讲课的地方，就是要告诉你，你要有能力放下。所以你就问问你自己，哎，哦，我觉得这边大部分的同学啊，我们长的对不对？像 Doris 他们，五年前，我记得我以前啊从来没有看过任何经文，我第一次真正正经八百的把经文拿出来看，是我印象好深刻哦，是2016年的五月，因为我是2016年的7月1号搬来了上海，那2016年的五月第一次跟 Doris Carita 他们那一班上心经课，我第一次就是上心经，然后那个时候我从来不知道心经是什么，我就拿了一个那个圣严法师的书在看，因为孟参老和尚写的我啥也看不懂，我就拿圣严法师的书来看哦，那个时候真的不知道自己怎么头坏了，竟然敢有胆子去跟这几位同学讲心经，现在想想真的冒一身冷汗，我从那个时候什么都不懂，那到现在我觉得我要讲的就是说，其实你只要花功夫，你愿意真的花时间花功夫，这些东西其实都能够迎刃而解，都是能够学得会的哦，金刚经也一样哦，你就是要花功夫去能够真正去想，到底金刚经到底心经在教我些什么，那你就要去想，我自己本人是五年前开始，那你们有一些人最长的就是五年前跟我一起吧，对不对？第一期的，那后来有人可能一年两年三年四年都有，甚至才几个月的同学，你去想一想，你怎么去观察你自己有没有进步。其实啊，我跟你讲，很容易的一点就是，你是不是比较容易放下了？对于你生气的事情，你非常介意的事情，你会觉得怎么可以这样的事情，你是不是已经比较容易处之泰然？你是不是有能力啊，退一步，从不同的面向去看某一件事情，而有不同的心情？如果你开始有这些能力，你发现哎，我好像每天生活真的开始变这样，那你就进步了。这就是其实是很大的一个 indicator， 就是你到底有没有在你在修行的路上面，你有没有往前走，或者说哎，我花那么多时间，就算每个月一次好了，我也花了时间啊，你有没有得到东西，你就用这样的方式 去 review 你自己，其实你就知道你有没有进步了，你有没有改变。那我自己我觉得我的修养以前因为很糟，所以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进步了，因为有几次我就跟大家讲说，哦，我先生以为会被我 KO 被我骂， 结果竟然都没有感觉。我不是说我忍住不生气哦，我是根本不生气。后来我就觉得，嗯，我好像真的进步了。那后来还有一些就是说买东西，我也是让我自己，我以前出去哇，看到这个包包这个东西非买不可，但是现在我会跟我自己讲说，我第一时间我一定不买。起心动念有没有？肯定有。看着包包什么东西谁会不喜欢，大家都喜欢，但是我第一时间我有能力我先不买。然后呢我回家，我可能过了很久之后我再来过来看，我真的还想要吗？第二次还想要我就再走回家。然后我会还在想这样东西的时候，我就第三次再走过去。如果第三次再要的时候，我想说嗯 maybe 我真的该买。可是 most likely,你第二次第三次再回去看的时候，你已经不想要了。因为我们的心会被那个境所牵引而发生一些改变。所以其实你要能够做到的是什么，在你的心发生改变的时候啊，不管是生气了，或者那是嗔出来了嘛，或者想买东西了，那个贪出来了，你有能力觉察到诶它又来了。然后呢你有能力说哎 ,hold on, 我先不发脾气，我先不买，我回去一下哦，那个发脾气也是等一下我回去仔细思考一下再决定要不要发脾气。你只要能够做到这一点，你已经是一个大的很大的进步了。因为慢慢慢慢你就会发现，当你十分钟不发脾气的时候，你后来这个脾气可能不用发了。再后来你会发现哎我怎么搞的竟然不发脾气了。这个就是进步。哦，这个就是其实我们学佛很希望看到的东西。当然这个是在讲人世间这个层面，那还有更深的层面吗？更深的层面就是你是不是真的会想离苦得乐，你会不会真的想离开这个娑婆世界不想再回来了，那就是另外一个 topic, 讲这个怎么样去往生了，怎么样可以不回来了。那因为我们知道说哎呀在这一世你就能够修成说不用再回来真的有点难，所以我们才说啊，那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叫做净土宗。像我就在上海他们那个金刚经学完之后，我们接着就会上禅净双修。怎么样 combine 结合你的禅宗，跟怎么样用一个是修这个一个禅坐嘛，止观嘛，另外一个是什么，是念佛嘛，阿弥陀佛，怎么样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让我们有机会初六道，这一世就初六道、哦、反正大家都不用急，我也是想说你们班慢慢慢慢把金刚经慢慢讲完以后，因为我们一个月只上一次，所以会上的比较慢，那以后我们也会讲一些禅净双修的东西、哦、这是我的计划了。好，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里。不知道今天讲的够不够清楚，有没有人有问题啊要发言的。